代表多爱你一年。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。

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晚上10点，